普羅政治民生起義。My Radio 2014， 擁抱大香港主義，香港地，香港人做主持。大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。 好，翻嚟大香港早晨，呢个9:22 ，My Radio 同埋《月时报》联播早晨节目，呢个系第三节，而家先做到第三节嘅，咁呢次做短啲啦，咁样。喂，呢、這个礼拜呢、這个周末啦，即系好多事发生啦，咁样。计呢个咁样嘅六四香港人嘅六四集会，尖沙咀70,000人。汇集大家誓师啊，要占领立法会啊，喺成个广东道大叫打到共产党之后，跟住6月6日又发生呢个咁样嘅占领即系冲击立法会嘅事件啦，咁样。咁熱血公民被大規模抹黑啦，咁樣咁當然係死傷慘重嘅左膠，咁係即係大量嘅即係照妖鏡事件，可以話係大規模照妖鏡事件啦，因為即係有片有真相啦，熱血時報威力大啦，咁跟住但係佢哋鍥而不捨都係抹黑喎，鍥而不捨就係、是、最鍥而不捨嘅地方咧，就係咧將無刪剪嘅片段講成有刪剪，呢個真係冇撚得嘅。呢個已經唔係抹黑啦，呢個已經唔係抹黑啦， 安白咗。 呢個已經係去到說文解字嘅階段，即係你係去到呢個咁樣嘅語理分析嘅地步啦，大佬。究竟刪剪同冇刪剪，究竟係點撚樣嘅定義咧？咁樣咁跟住，喂，我哋即係好簡單咯。我哋即係呢個咁樣嘅預算案新界東北事件，我禮拜五都講咗一晚節目㗎啦。咁樣咁啊，即係咁啊，呢個新界東北嗰個前期勘探撥款，咁啊阻止去通過撥款，因為冇諮詢，冇即係冇一個完整嘅諮詢啦，咁樣唔知發展嘅詳細啦，亦都有利益輸送之嫌啦。咁跟住啲關注組啦，新嗰啲東北居民啦，咁啊去抗爭啦，咁樣咁啊入咗去呢個咁樣嘅立法會大堂，咁啊呼籲人哋去增援喎，咁樣咁啊係咁叫人嚟，不斷咁出 post， 快啲嚟，快啲嚟，八方招雲，快啲嚟，快啲嚟，跟住我哋嚟啊抽水咁樣。真係冇撚得定，你嚟啊！你記住嚟啊！你嚟啊！你嚟啊！你嚟嚟嚟嚟嚟嚟抽水咁樣， 仲引到你出嚟？ 係啊！跟住嗰啲咩新界東北啊，冇你點得係嘛？你夠膽你將你抹黑啊咁樣，可以出首詩啊！屌你老味，係咪先？即係大，即係冇撚得定，大規模嘅抹黑事件啊！大佬真係，跟住我哋然之後幫手啦，去撐住啦，係咪先？頂門啦，咁樣啊，阻止警察清場啦，咁樣。跟住有啲人話，有啲人喺度質疑我哋嗰段，我哋有條片嘅 title 就係要公民阻止警察清場啊嘛，咁樣。咁跟住然之後有啲人話，你又知嗰啲警察入去一定係清場，你點會引發呢啲咁衝突事件？喂，你會衝入去，即係你覺得嗰班，即係你覺得嗰班警察走入去係大合照嘅。 系，即系炸机，炸机 就系啦，即系帮你炸机，系咪啊？即系一班警察知道你大合照，死啦！佢哋 成班人大合照，如果有個人揸機，揸機嗰人咪影唔到，我哋有幫手咁樣， 一班衝入去，好唔好？咁啊 ，PT 成班砰砰砰咁樣衝入去。 咁我哋梗係阻止佢清場啦。咁跟住大規模抹黑啦，又話我哋辱罵居民，又話我哋故意造成衝突，又話我哋特登搞事，搞到啲警察嚟嗰啲咁樣，嗰啲搞到乜乜物物嗰啲咁樣啦。咁跟住就我哋都澄清咗㗎啦，我哋係澄清咗㗎啦咁樣。我頭先講錯7萬人咧，我 sorry 7000人，唔好意思，好唔好？我唔係故意報大數嘅。有時我係會有啲咁樣嘅，唔好意思啊，對唔住，係咁樣。咁跟住，然之後咧，咁就大規模抹黑啦，咁樣咁啊，冇乜所謂嘅我呢啲嘢。你又抹黑我唔到嘅，即係你又搞我唔死嘅咁樣。不過咁我禮拜五晚嘅嗰集笑死朕都幫手足講説話啦。最主要係唔想啲手足感覺難受啫，因為即係冇必要有，因為最主要以佢公民咧。又或者有啲唔係語公民啦，有啲係只係我，有啲只係聽眾啦，有啲又或者係咁啱睇到我 Facebook 吹雞，又或者喺《二月時報》嘅 page 幫忙吹雞咁嚟咗咁樣，咁佢哋其實我想講，我哋尤其是我哋自從開咗即係《二月時報》開咗兩線嘅時事節目之後咧，其實有好多新嘅聽眾或者一啲新加入嘅支持，即係新參與行動嘅行動者咧，佢哋其實真係。之前冇乜參與行動嘅，佢哋真係唔係好知啲乜交乜交啊！有時我都會，有時佢哋都會問我啊，皇上其實乜嘢左交咧？嗰啲咁樣，哇！真係一言難盡， 即係唔係三言兩語， 真係一言難盡喎、啊，大佬！你要由 first class 開始睇起，真係好難講啊！真係大佬，所以好複雜嘅呢件事咁樣，咁啊即係佢哋唔知頭唔知路咯，佢哋都覺得就喂我啊慣咗啦，做乜呢班砌計弟都鬧噶啦咁樣，佢哋係乜嘢都鬧，我慣咗噶啦咁樣，咁但係佢哋唔慣噶嘛，佢哋會覺得。哇！搞錯啊！出嚟搞到周身傷曬，仲要俾人話嗰啲咁樣，又無端又話鬧人已經好斯文，跟住然之後又要俾人鬧，又話俾人話抽水，又仲要話係暴民喎、啊！明明佢哋呼籲人嚟佔領喎、啊，係佢話車有啲人問我啲咁奇怪，點解佢哋佔領就和平佔領，我哋撐住就係我哋撐住就係擾亂秩序咯！嗰啲咁樣，因為我就同佢講咁，我話即係有時觀點與角度嘅嘢真係好難講，即係人世間 而呢兩。群人都是去同一個地方的， 是的，做同一樣東西， 是都是去大堂的， 世事嘅嘢好複雜咁樣。跟住我就跟他講，我話你而家知道點解即係點解啊會話人言可畏啊，搞到自殺啦、啊、咁樣。咁但係你堅強啲啊，冇咁做啊咁樣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即係我哋嘅手足士氣又高漲嘅，佢又唔會咁樣嘅。咁好啦，跟住然之後禮拜即係就住呢個咁樣嘅尖沙咀嗰個集會啦。 嗯， 其實唔係第一年搞嘅，好多人誤解咗，以為我哋第一年搞，唔係嘅，其實係之前已經有人搞噶啦咁樣，又唔好陣間又老屈，又話我哋騎劫咗乜嘢，我哋即係。即係我哋即係今年我哋全力搞嘅咁樣。好啦，咁跟住同埋其實上年搞嗰個集會，尖沙咀集會嗰班朋友，佢哋今年都仲有喺自由戰士廣場嗰度獻花嘅，其實。咁跟住咁跟住就到咗琴日嘅城市論壇啦。啊，琴日城市論壇咧，真係唔知做乜嘢，真係唔知做乜。我講李卓仁真係唔知做乜嘢，真係哇！即係其實即係唔好話我 KO 佢啊！即係 KO 佢有幾難啊！但係問題就係話，點解搞到咁肉酸咧？氣急敗壞喎、啊，一嚟就抹黑我哋喎、啊，一坐低就抹黑。喂，我而家係我即係我唔嬲喎，我直頭係奇觀一樣喎、啊。喂，你都打滾咁多年啦、啊喂，我坐落去我都冇指控你嘅、啊，基本上係咪先？即係我都冇。喂，其實我人身攻擊，即係我就住人嚟要指控你都得啊！我喺節目度講咗好多次啊，我哋都對人不對事啊。喂，但係琴日個論壇我都冇對人嘅，我都係講理念行動分野，我都係講理念分野立場分野。喂，你睇成個論壇係得我同曾卓文有講下，即係有借住嗰個電視嘅機會去呼籲下人，大家點做啊？即係唔好將成件事淪為爭拗。喂，我真係爭拗到一個地步，我都心諗哇，咁樣成個節目唔得㗎喎。我都中間停一停，又同啲人講就係唔好理呢啲人爭拗啊，唔好理埋我添啊。總之大家自己企出嚟， 係 全部人你當佢全部都唔可信啦。總之一通過一第二個假普選上嚟，大家就自己出嚟抗爭。喂，你講到尾你都係希望呼籲群眾抗爭啫。你冇群眾，你什麼都不是。 時咧，你任何呢啲咁樣嘅主即係呢啲咁樣嘅傳訊嘅機會，你都係希望向群眾傳遞到你嘅理念、你嘅信息，或者你所相信嘅理念、你所相信嘅行動模式，你都係傳揚嗰樣嘢啫，係咪先？你係咪我唔係話唔可以攻擊人哋，我哋都會攻擊人哋，咁但係你兩樣嘢你都會諗翻個平衡咯。喂，你一嚟到好似癲咗咁撚樣喎，即係喂，即係你容許我咁講啦，即係我作為一個讀書人，我都必須要咁樣批評啊！喂，即係流民一樣， 係 喂，即係流民咁樣喎，即係你點搞啊，大佬？你作為支聯會主席，你變成一個爛仔流民一樣，一嚟就話誒、你哋搞嘅集會啊，都係為咗選舉嘅喎，咪冇嘢係嘛？我都未咁樣話你哋，我哋都未咁樣話你哋，你哋咁樣走嚟話我，你冇事啩？你冇事冇幹係嘛？大佬咩事啊咁樣？跟住成個論壇短短一個鐘頭講嘅嘢前言不對後語，淨係為鬧人而鬧，係完全冇曬自己嘅論述，講啲嘢前後矛盾。都講下，譬如佢講下喂，即係冇嘢質攞嘢嚟質喎。譬如先講佢嗰個嗱，有一段叫我特登同阿謝志峰講嘅，阿謝志峰好似不被續約喎咁樣，係咪就係真？因為做完我哋琴日嗰集節目不被續約， 而且黃楊達相你 唔係啊嘛？喂，其實我都話我唔嚟㗎啦，係真係，即係係啊！有啲人喺出門都講，同胡志偉一樣，我原本好地地喎，即係哇熬曬咁樣喎，熬到好似熬到發蹄騰咁樣喎，跟住然之後咧，係難得有個位就叫做喂，都講下嗰個本土派同埋嗰個大中華派嘅分野咯。喺中間休息時段嗰陣，我都同阿謝總話，喂，可以試下導引呢個方向，因為佢啱啱講完阿地場啱啱講完咩中國民主嘅命運、香港民主嘅命運，因為喂本土派就一路認為就係話喂，首先要搞好咗香港先，一定要以香港民主為優先，你即係唔能夠扣連嘅，唔可以話等大陸有民主，中國先有民主，呢個我嘅講法啦。有啲更加阿國師嘅陳雲嗰啲講法就直頭話。唔好理佢哋啲嘛，悼念即係唔好悼念都唔好悼念添啊，咁啲咁樣，咁我啊做唔出啦咁樣。咁大家都可以討論一下，係咪先？即係你就算係激烈嘅討論，你都起碼有論點地去討論咯。哇！佢完全亂曬大龍，你睇下嗰段片講嗰、那個中國民主、大陸民主嗰、那個。 这个因为我们香港人听说中国不改变，我们香港也没有民主。好，谢谢大家。 一个一党专政下的香港都要中国是民主化，香港才有出路。 如果中国没有自由民主的话，我们香港都不可以会有真的普选。 我哋要求本土優先嘅民主好簡單嘅啫，就係、是、一樣嘢，我哋唔可以等待中國大陸有民主，香港先有民主，就係咁簡單。 喂，我幾次講過話要等中國有民主啊！ 我哋唔可以等待中國大陸有民主，香港先有民主，就係咁簡單。 喂，我幾次講過話要等中國有民主啊！喂，我幾次講過話要等中國有民主啊！ 其實我想講咧，喂，即係呢條片咧，又唔知邊個咁得閒嘅錢啊！即係係《二月時報》做出嚟嘅，但係即係我唔知《二月時報》邊個做出嚟，邊個咁得閒揾翻曬李卓仁講過？原來講過咁多次，原來講過咁多次要中國有民主，香港先至嚇。如果中國冇民主，香港都冇民主啊！原來講過咁多次。我其實我想講咧，我喺現場咧，因為李卓仁之前已經講咗佢自己嘅講法嘅喺個論壇度，即係佢覺得嚇、中國民主、大陸民主個命運前途點樣扣連咁樣。咁跟住阿曾卓文又講咗，咁跟住然之後咁我就跟住毛孟靜又講咗咩山板啊，咩 遊輪 咩遊輪啊嗰啲，我冇認真聽佢講嗰個係點樣啦。總之有啲比喻咁樣啦。咁跟住然之後我就覺得，咁我都作為即係本土旗號之一啦，咁樣咁我都噏一句啦，咁樣我都要歸結翻我嘅立場啦，喺呢個咁樣嘅中港區隔嘅問題上面，因為啲人又會走嚟問我打到共產黨你唔翻上大陸打咁樣，咁因為我嘅主張就係要中港區隔啊嘛，我而家問題就喺香港要打到呢個共產政權啊嘛，即係唔可以俾共產政權入侵我哋香港啊嘛，所以高舉呢個旗號打到共產黨，然之後守住香港，咁所以我嘅概念就係話好簡單，我哋唔可以等中國有民主先至香港有民主。 民主咁樣，咁啊好簡單歸結咗啦。因為我諗住轉另一個話題嘛，跟住佢係咁回應我就係話：我幾時有講過？我幾時有講過？其實我唔知道你有講過，我想講。我其實我都唔係質問佢，我嗰句説話唔係質問佢噶。 有啲劉慧卿嗰啲， 其實我淨係記得咩咧？我記得鄭雨石有講過。我記得支聯會有人講過，呢個支聯會建設民主中華，我之前喺節目講啦，支聯會建設民主中華，我哋之前分析啊司徒華，即係有少少陰謀論嘅，當然即係分析佢點解取消三罷啊，當其時點樣驚咗啊，咁同埋嗰日喺 Poly 論壇啊，謝志峰講嘅嘢，我哋歸納咗啊，喂，其實都係驚嘅，都係等佢哋搞到佢嚟嗰啲咁樣，我哋有分析過，但係 exactly 李卓人自己有冇講過咧？其實我係唔知嘅，我當其時係唔知 道。你當時都唔 係 攻擊佢。 我當其時唔係攻擊佢，我當其時係講翻話，我就咁樣睇啦。咁跟住我想轉另一個話題噶啦，咁樣跟住佢狂扯喺度，狂扯喺度。我其實有講過，我其實有講過，其實有講過。咁你冇講過咪冇講過咯？ 咁即係有啦。 你冇講過咪冇講過。我冇問你有冇講過，我都唔係問。 好啦，冇啦，冇啦，乖啦。 我唔知道做乜撚嘢。跟住然之後個論壇完咗之後，跟住然之後，喂，佢講大話，佢有講過，我話係咩？有講過咪有講過咯，唔係咁啊，咁佢有講過咯，有講過點冇講過點啫咁樣，咁都冇乜嘢㗎咁樣。 你睇佢嘅樣似有講過啊， 咁但係佢唔知點解咁著緊冇講過，跟住然之後。跟住又剪咗個，喂，原來真係好難，原來真係好難唔記得你講過，原來你講咁多次，原來你講咁多次， 佢考你嘅話，佢係 真係好奇怪，真係好奇怪，即係你其實冇必要咁樣嚟到氣急敗壞扯噶嘛，其實喂有講過又點，冇講過又點啫，唔係啊，你可以話中國民主同大陸民主並行嘅，雖然我都唔認同，我都唔認同，喂，但嗰個。社會文化基礎根本就唔同，點樣並行啫？都係一個幻想嚟嘅咁樣。咁但係呢個只不呢、這個都係路線分嘢啫嘛。呢個嚴格嚟講都係個路線分嘢嚟啊嘛。呢、這個未至於去到就係話立場你死我亡噶嘛。喺我角度嚟講啦，當然陳雲唔會同意啦，係咪先？佢覺得啊，黃大你咁講偽本土可能都未頂，但係即係喺我個角度嚟講，嗰、那個唔係好真係好大不了。即係我播呢段片，我想舉個例子就係話，做乜撚嘢事咧？少少嘢就癲到咁樣，少少嘢就癲到咁樣。咁跟住咧，另一個 point 咧，另一個位咧又係 short 咗咁樣嘅，另一個位。又是 short 咗咁樣嘅，就係、是、講呢個咁樣嘅講呢個六四集會，一嚟又話我哋選舉工程啦嗰啲咁樣黐撚線去 short 鳩咗，我都未話你，你走嚟話我哋，咁跟住然之後，但係呢啲口舌之爭係冇意思嘅，唔去討論呢樣嘢。跟住然之後話咩？喂，跟住我梗係要解釋，我梗係要解釋我哋做嗰樣嘢係有咩分別，就係希望大家鼓勵融入行動啊嘛，就係希望大家，因為喂嗰、那個題係謝志峰開嘅，謝志峰講嘅，一開始嘅題就六四其實單純咧就係、是、一個記憶嚟嘅，大家留意都記憶嗰啲，咁我咪答佢唔好，淨係咁樣咯，咁要付諸行動咯，咁所以我哋都結合行動，要做個行動嘅細思，同埋職場亦都做個行動嘅演練嗰啲咁樣，跟住咧佢又開我哋拖啦，又話我哋淨係嗌口號，咁你睇下佢講咩？ 頭先黃楊達所講嘅行動，只不過去廣東道自由行嗰度嗌幾句口號，你就叫行動啊？你嗌啊而家？ 好啦，我哋聽聽啊， 你嗌啊而家打到共產黨？ 我哋聽聽阿曾卓文 今年咧， 共產黨。 我其實真係唔明驚咩喎，真係唔明驚咩喎。喂，其實之前咧，鬱敏已經講過好多次㗎啦，即係喺呢個咁嘅特首選舉嗰陣，特首選舉即係六八九啊當選嗰一日啊，跟住然之後黃毓民入去呢個咁嘅立法會，唔係入去會展 投票， 投個搞事，佢冇投票入去搞事，跟住大嗌打到共產黨又舉牌又成嗰啲咁樣，跟住見到李卓人又一齊打到共產黨嗰啲咁樣，跟住唔嗌啊嘛咁。 你叫我嗌我嗌冇面嗰啲。 咁嗰個都係一個冇鏡頭嘅場合啊，我哋一個冇鏡頭嘅場合啊咁樣。喂，咁而家。喂，即係你批評我哋，話我哋淨係喂個行動淨係嗌口號，話我哋行動淨係喂大佬啊，我哋行動淨係嗌口號，喂，我哋又要講翻，我哋6月6號話衝就衝啦，大佬，我哋話做就做啦，你夠膽死話我哋淨係嗌口？喂，呢啲嘢真係好笑，你話我哋選舉工程，我未咁樣話你，你話我哋淨係嗌口號，你話我哋淨係嗌口號？你班和你非非偽民主派話我哋淨係嗌口號，仆你個街！我哋衝就衝得前過你，係咪先？我哋就係告都告得俾人多過你哋啦，仆你個街！你班和你非非，跟完之後話你哋淨，佢夠膽先話人哋淨係嗌口號。 佢話你淨係嗌口號啫，佢話自己我已經嗌咗口號。 唔係啊，佢話你哋淨係嗌口號，你哋嗰啲唔係抗爭，呢條片都冇剪到出嚟。個完整版本係你哋淨係嗌口號。 吓咩抗争啊？我哋要继续抗争，我哋会整六四纪念馆。 系啊， 我其实我当刻我都呆捻咗啊！呢个位屌唔屌你好？唔系因为我真系我当其时嗰个脑喺度盘算，如果逐句屌真系做唔捻到落去喎呢个论坛。 咁迪士尼都系一个大抗争者 喎。唔系因为即系太捻多位喎，即系如果我逐句质你嘅话，即系呢论坛真系做唔捻到嘅，真系冇捻得做。 佢话最紧要团结咁样。 系啊，最紧要团结。咁但系你一搞咧就分化。 系。 佢系每一句啊。 各有各做， 系各有各做，冇所谓，好认同毛孟靜讲百花齐放嘅。但系黄杨达你搞咧就分化啦。哇，屌你老尾，真系够高明，高明真系好高明。屌你老尾，喂，你天命成本书俾你推翻咗系咪先？如果你分析唔到你，喂，咁即系咩意思咧？咩意思啊？即系当然你其实表现好差啦，表现好差啦，好熬，我唔知熬乜嘢喎。喂，喂，我哋都好老实讲，我哋系批评你支联会，我哋由上年就已经批评你支联会，即系唱你支联会唱咗两年，唱咗两年支联会，你个维园集会，你个维园烛光集会都仲有180,000人，咁你惊咩啫？你做咩咁慌啫？ 個人數唔知啦，但係中觀嚟講，其實曾瑞文教授都有提啦，或者明報上個禮拜報紙都有講，就係話佢哋都有個訪問或者調查，都講到係有真係幾多人，就算有去支聯會燭光晚會咧，都係不滿支聯會嘅咁樣咯。 唔係，咁你有嚟尖沙咀集會啲人都可以係不滿我嘅啫。 係得500人支持你。 唔係啊，你唔好理啦，即係佢哋都唔係為咗支持我而嚟啊。 係， 即係 fair 咁。 亦都可以係支聯會反對票啊，或者。 即係冇嘢係咪先？冇嘢係咪先？好啦，只不過最緊要就係我理得尖沙咀集會啲人支唔支持我，最緊要佢哋肯出嚟行動。而六月六號起碼就證明咗一樣嘢，就係一個鐘頭之內有100多人願意出嚟行動。咁呢樣嘢係喂，所以佢咪老夫都話到呢次嗌好好啫嘛，淨係嗌好好。大佬我哋喺兩日之間就堅做一次俾你睇，雖然其實係唔成功嘅，又必須要咁講。雖然是不成功的，但是即不成功就我又不夠膽，責任不在我度啦，其實責任都在我度嘅。如果我不夠你老虎都衝入去咁樣，可能是另一個局面咁樣，我都是軟弱的咁樣。喂，但你點講得通啊？你點講得通啊？我哋不行動，你冇事啊嘛，係咪先？咁跟住然之後咧，又係好無聊啊，又好無聊，又問我哋點樣打到共產黨，又問我哋又話仲打到共產黨有冇計劃書咁樣。咁跟住我原理又好撚簡單，我原理又好簡單，即係我喺嗰個城市論壇都講完，喺城市論壇都講完。喂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，係咪先？你第一樣嘢，你要令到大家都相信可以打到呢個極權政府，當所有嘅人民。都覺得佢係應該倒台嘅，就唔到佢唔倒台。喂，呢個超簡單嘅常識嚟。任何抗爭都係咁樣，第一步就要理念嘅散播。喂，任何極權政府其實都係得到人民嘅授權嘅，只不過佢唔係通過選票，佢係通過漠不關心或者恐懼。你第一件事就係打破咗恐懼，人人都認為應該倒台，跟住然之後你認為完之後，你就係身體力行，個個都出嚟行動。具體嘅行動綱領咧，就反而咧唔係超級重要。因為你只要大家都出嚟咧，冚家產佢就冇得管 治，企下都死。 佢就冇得管治嘅，個做法好簡單啫。你理得佢亂唔亂啊？當然啦，亂完之後你要收拾翻，又係另一件好困難嘅事啦。咁但係你而家淨係講緊倒台嗰一 part 嘅話咧，嗰就係大家都認為要亂就得。喂，呢、這個基本上係抗爭嘅常識嚟啦，係任何抗爭者都要有嘅常識嚟噶啦，係咪先？即係如果唔係，你點解要傳信啫？如果唔係，你點解你要有理念嘅宣揚啫？喂，點解你佔領中環要滴滴咁撚多次啫？係咪先？你都用愛與和平穿透坦克車。OK， 好啦，喂，你第一件事就係將個信念傳播，這個亦都係新媒體運動嘅重點。喂，最好笑嘅地方就係話，喂，一個六四集會，六四集會都冇乜嘢，其實六四集會都冇乜嘢，只不過即係叫有啲鼓舞啦咁樣。咁跟住然之後去到六月六號，即係喂，成班左膠，成班咁樣嘅偽民主，唔單止左膠啊，係所有偽民主派，何秀蘭嗰啲啊，何秀蘭夠膽死喺度講啊，就係話啊，第一批入嚟嘅示威者咧就好合作嘅，有協調嘅咁樣，所以就唔應該 call 警察。第二批嚟咧就唔同啦，第二批又冇辦法控制嗰啲咁樣，再 call 警察就好正常啦咁樣。即係示威咧係要有一批可以俾政府控制嘅示威者嘅。哇！你真係唔好講到咁露骨啊，大佬。 同埋再講啊，兩批人做嘅嘢係一樣嘅，係喺同一個地方嘅。 係咯， 只不過有冇警察 block 住你咁解。 係咯，即係喂，即係唔好講到咁樣啊，大佬，係咪呀？撲你街！ 佢而家就要求加強保安 啊。即係嗰個係啦，而家要求加強保安，即係離曬譜喎，同埋黃碧雲。嗰啲咧，即係離 Q 曬譜喎。好啊，跟住然之後咧，喂，基本上社 整個城市論壇，喂，即係李卓人醜態不露，即係第一佢嗰個大中華嗰個主張，即係嗰個喂，即係抹黑所有嘅本土派啦，抹黑所有本土派啦，任何嘅本土行動都講成為人民對人民嗰啲咁樣。咁但係呢個佢一貫嘅立場嚟㗎啦，都算啦，呢、這個都係路線嘅分歧。喂，人哋做任何行動都話人哋冇行動，老虎係老屈話人哋冇行動，老屈話人哋淨係嗌口號，但係嗰句口號佢又唔夠膽嗌。跟住然之後咧就老屈人哋選舉工程，跟住然之後咧仲要咧就係、是、明明人哋都唔係攻擊緊你，即係自己驚弓之鳥咁樣，一聽到人哋講嘅嘢就好驚，我接受嗰、那個，我接受嗰、那個，接受嗰、那個。騰撚到呢，屌你老尾，喂真係搵啲喂執劑藥同佢定一定驚先，大佬好驚咁撚樣。好啦，跟住然之後喂即係咁樣啦，咁樣完咗，跟住呢成班左膠偽民主派見到兵敗如山倒，跟住呢執住我嗰一句，執住我嗰句大家要相信共產黨，共產黨就會倒台，跟住然之後大家喺度覺得自己可以執到寶咁樣，即係喺度攻擊我呢一句，嗰句說話係常識嚟㗎，即係你哋為咗攻擊我去挑戰常識，即係呢個係超可怕嘅一件事喎！即係你哋係連常識都不要啦。咁如果你哋認為大家係唔需要相信嘅理念而行，就可以做到嗰個咁樣嘅行動嘅話，咁點解你哋要宣傳呢？點解要曝光啊？或者再直接啲問一個問題，點解要大合照啊？ 佢話大合照就係要多啲主流傳媒可以知道佢哋個咁係咪理念呢？ 即係咩意思呢？係常識講唔通喎，呢班人即係呢班人係為咗去抹黑我而可以放棄常識㗎喎，係可以同常識爭拗㗎喎，係同常識對抗㗎喎。即係嗰句說話好簡單，再講一次，點樣可以打到共產黨？首先你要宣揚一樣嘢，大家都要相信可以打到共產黨。當你呢個咁嘅暴政治下人民，大家都相信呢個共產黨係會倒台嘅時候，就唔到呢個政權唔倒台㗎啦。 思維話做人最緊要正常， 係咪先？我再講一次啊！你原文曲一次，然之後你反駁我。你反駁常識，你為咗駁斥我，你喺度反駁常識，你正常啲得唔得？喂，即係我覺得超好笑。有啲人同我講話，喂，佢哋咁樣講，你回應佢點回應啊？我點回應啊？你救喂，即係你救下我，我真係好撚忙㗎。係 做張圖搞你，但竟然之後早嗌早晨喎咁樣。 我真係好撚忙㗎，大佬，你不斷咁挑戰我，喂，係咁去挑戰我，一家真係等於二，一家真係等於二，哇！屌你老尾，數學家都死啦！ 即使佢哋而家就係覺得你，只要你唔相信共產黨會倒台，共產黨就會倒台啦。你都不得不多謝蕭生。 你呢個又亂溝咁變嘅，你呢個 你都要多謝蕭生，真係開藥房啊佢。 咪真係開藥房，唔怪之真係要開藥房服務市民。點辯駁？我真係唔識辯駁喎、啊。我除咗缺乏常識之外，我唔知講咩好。但你唔能夠咁樣回應人㗎嘛？你話你缺乏常識佢哋，哎咁你真係唔討論出咁樣？點討論啊？嗰真係常識嚟㗎嘛？ 為侮辱女性。佢咩都會話侮辱女性， 跟住又話侮辱女性嘅，即係我答佢阿媽係女人嘅啦。我你侮辱女性嘅，咁即係阿媽唔係女人。 我你侮辱女性， 即係你打壓跨性別婚姻咁樣。我撲你條街，我撲你條街，我真係人 兜頭盔掟死佢， 真係人都癲啊！真係呢個真係監，呢、這個真係塑膠監獄嚟咯，大佬咁樣。當然佢哋自己以為自己好勢大啦，其實係少數嘅。即係呢件事最後顯示出嚟嘅結果就係話，喂，好心你哋啦。你哋唔好繼續暴露你嘅醜態啦！喂，你喺旁人眼中見到，會覺得你哋係傻噶，大佬。 係，你而家睇到個主流嘅民情都睇到。 即係你離開你離開你哋自己個朋黨社運圈，即係唔好講朋黨啊！其實朋黨又唔一定有好人，唔一定係壞嘅咁樣，係咪？有君子朋友，小人朋友。即係你離開你哋嗰個小人朋黨圈，你哋認即係你唔好俾自己個小人朋黨圈嗰個吹開，覺得哇係啊咁樣啊，講佢咧講個黃洋大暴民喎，哇我係流民喎嗰啲咁樣，你睇親一次我係流民。我是流民，喂，整个城市论坛有宣扬理念的位得我啫，太好，曾卓文都有，是不是、喂，大佬，你出嚟整个部门一样，哇，你仲帮佢讲说话，你唔都仲帮佢攞同情票？唔系啊，大佬，一坐低就闹人，咩论述都冇，跟住然之后咩都唔讲，净系抹黑，点搞啊，大佬？跟住成班民主派又係咁樣喺度同常識辯駁，好啦，跟住然之後去到而家咁樣啦，而家去到嚇、啊，跟住立法會今日好似討論係嘛，討論話係咪要加強保安啊？ 今日 聽日 討論啊，加強保安嗰啲咁樣。喂，你真係死得嘅喎！呢啲民主派、蘇科民主派、何秀蘭呢啲係會覺得係要支持嘅喎。 係啊，加強保安。 佢覺得係要支持嘅喎。 因為其實曾玉成有講過嘅，曾玉成就話第一批嘅示威者，即係左交嗰班咧，就冇影響到嗰個投票程序同埋嗰個會議進行，冇講投票程序啦，即係因為冇阻到個會議進行咧，所以就冇問題，就讓佢靜坐。但係第二批就唔得啦，有衝擊，所以就要揾警方啦咁樣。咁佢都正式係話俾你聽，第一批嗰班示威者係冇力量嘅。即係搞唔掂，即係冇辦法會阻礙到個議會進行喎。咁但係點解佢又會最尾又話拉布成功，個會又通議決唔到咧？咁樣， 唉，我唔明啊！我而家即係 冇常識， 邏輯好混亂啊！而家邏輯唔係，所以大家你哋都幫幫手，所有聽眾你哋都幫幫手，你哋唔好成日要我去回應呢啲冇常識嘅嘢啊！你哋都幫幫手，呢啲嘢你哋回應算啦，好唔好啊？即係唔好搞到我，我真係好撚忙啊！屌，真係我唔係，即係我而家唔係擺款啊！如果唔係真係，你要明白我每一個常識要去博去導正一次嘅話，真係好 Q 忙，大佬要由小學開始教起。好撚大劑㗎！喂，你哋都幫幫手啊！你哋聽我節目呢個人嚇，而家7000幾人喺度，你哋都係有常識㗎嘛，係咪先？你即係我已經唔要求大家係有共同嘅抗爭理念，我哋要求大家有共同嘅社會常識。你哋有時啲嘢，你哋幫我駁斥算啦，好唔好啊？你哋幫我去梳理一下呢啲咁樣嘅邏輯混亂嘅風人風雨，我唔能夠逐一去回應呢啲人咁樣。咁而家好啦。有好多人就話好灰心啦，即係我喺城市論壇都講過一次，有好多人都好灰心啦，有好多人都覺得嘩點解班人咁㗎咁樣。咁 ,ok, 我再講一次就話你咪由佢哋囉。同極權一樣，面對呢啲咁樣阻礙民主嘅交人同面對極權一樣。佢哋其實你要認清一個事實，去到最尾佢哋其實係少數嚟㗎。 嗯。 權力係喺人民嘅一方㗎。只要大家都係有常識嘅話，OK， 只要大家都係有常識，即係當然啦，我哋嘅社會會搞到咁樣，就係大家唔相信自己有權利啊嘛，大家唔認為自己，大家唔值，即係其實你要去要求還政於民，嗰個權力根本就喺你度噶嘛，你唔授權俾佢就管治唔到噶，即係嗰個公民抗命唔係真係講到咁可怕噶咋，大家只要大家人人都唔合作嘅話，嗰個政府就運作唔到落去，呢個係只要。大家都明白呢個原理嘅話，嗰個地方就冇辦法管治。咁當然，點解而家做唔到啊？就係因為唔係大家人人都明白，所以我哋先要咁辛苦去傳信、去傳播理念、去做新媒體運動。喂，呢啲常識，我自己覺得我講幾年，我已經好撚攰。我唔撚明白鬱敏點解佢講十幾廿年，我又冇辦法理解呢啲人。點解可以將同一番説話講十幾廿年，講完又講，講完又講，講完又講，都仲係有人會挑戰你嘅。 嗯， 只不過講常理嘅喎。即係你話真係，我真係好攰咧，唉，休息一陣。